绚丽繁华的现代城市，宛如在海陆之上起造一座永恒不灭的银河，像是与日月争宠般璀璨辉煌。人们努力着让这座安身立命的城市闪耀出快乐的光芒。然而，太阳底下的世界，谁家不是悲欢离合、沧桑变异的呢？倒是在这城市的近郊，有一处青森幽静的山林，林间隐约有座寺院。长长的廊前，桃花开得解禁，檐下燕子双飞。不知是谁吹来一缕悠长的笛声，更衬托得眼前景物历历分明。在日光辉映下，这儿的一瓦一木仿佛都要说起法来。 李济云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古圣先王，教化施设，无不以伦理、道德、因果三者为教育纲领。时值末法，因果教育更为至要。印祖毕生印赠经典，特重因果，盖由伦理道德教育，须深明因果者，方能信得贴切，行得透彻，纵执高明厚利，亦无动摇。故清周安世先生云：“人人深信因果，天下大治之道也；人人不信因果，天下大乱之道也。”二十五史便是因果报应之见证。今有警官黄伯林先生悲悯现代社会大众不是因果，造作诸恶，乃用心采撷数十年来新闻报道，凡属因果报应事实者，均配合原文细心罗列阐述，人、时、地、事，历然可考。有缘读之者，无不触然警醒，幡然回头是岸，实为救世绝民之难得参考资料。主余为序，亦不敢辞，今略述因由，愿与我同伦，共学共勉。缘起，玉历宝钞为因果教育最直指人心之经典，由掌管天地人三界之尊玉皇上帝颁布公开，是最生活化、最完整的修行基础法典。今有玉皇上帝信众、佛教善男子、三龙菩萨弟子发愿以动画重现世人，以利世人方便快速明白玉历宝钞内文。承蒙台湾八处玉帝慈悲应允，历时三年，经历种种艰辛，于公元2015年3月5日终于重现玉历宝钞。特此感恩高雄凤山天宫庙、台南开基玉皇宫、台北木栅指南宫、新竹天宫坛、宜兰大理天宫庙、台中沙鹿玉皇殿、屏东玉皇宫、高雄白玉宫诸位玉皇上帝慈悲护佑，方成此志。 玉历经典奥义妙， 因果天理在凡响，世人多迷不明道，屡屡执着闻名利，财色名食多贪图，邪淫妄想绝目枯，众信其福皆有求，奈何福泽不抵过，十善十恶尘缘起，善恶阴阳一念间，修行岂有不断淫，行善布施当无求，造福人群利天下，厄运灾祸自远离，吾等玉帝皆欢喜，善男信女齐发心，众志成城破阻碍，今有玉历再问世，百般艰辛方成果，有缘见此堪称福，原文重现今人前，利泽天下弥福德，国泰民安风雨祥，临于群生道法开，敏乐安道传经典，一读玉历知戒律，二读玉历晓善恶，三读玉历明因果，自身行则多蠢惰，当可断恶积福德，修佛修道修如法，基础脉理皆一致，玉历出世生活法，宝钞即是传家宝，地狱景象在目显，众生当明因果浅，经典透析真相还，善恶果报皆有眼，因果报应不遥远，众信当永善念显，天理音律因果布，千真万确不容负，行善必得善行果，为恶必处恶业行，因果业报天地寻，丝毫不差随业行。 哥，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哎，你不是来陪我玩的吗？ 一如，几天前我跟同学爬到树上抓小鸟，把鸟窝打翻，两只小鸟就被摔死了。我心里很不安，这几天晚上一直做噩梦。 好可怜的小鸟哦，鸟妈妈一定很伤心。哥哥，你真不该这么调皮的。 哎呦，我知道做错了嘛，而且同学都笑我说这样会下地狱，我好怕晚上又会做噩梦哦，怎么办呢？一如，真的有地狱吗？ 我也不知道耶。没关系，我们去问师父，他什么都知道。 我不敢去见师父哎。 哥哥前几天调皮爬到树上抓小鸟，害小鸟摔死了，这样会下地狱吗？ 静明啊，不论是昆虫或小动物，任何的生命我们都应该要爱护尊重。你的调皮造成其他生命的痛苦，也让自己良心难安，是不是害人害己呢？如果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，犯下更多错事，那就会到地狱受苦咯。现在你要真心悔过，立即改正，以后不要再犯，才可以弥补这样的过错。 哦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敢再伤害小生命了。 爱护其他生命，也就是爱护自己的生命。在这世间，不论是男女老幼、健康或残疾，任何人做错事或犯罪，都有律法规定可以赎罪。如果遇到大赦或特赦的时候，还可以减免刑罚，甚至有人钻营律法漏洞，掩饰逃脱。可是死后在冥界地狱里，则所有罪性是丝毫不能漏网的，同时并无赦免与赎罪的可能。只有真心悔过，做善事，不再重犯，才可以消罪抵罪呀。 师父，这样听起来是真的有地狱咯。 师父，地狱是什么样子啊？ 阴间有地狱存在的情形，就像是这世间有监狱一样的道理。在阳世间犯罪之人需到监狱服刑，而人死后一切功过也有阴司去判定。许多经典上也都告诉我们地狱存在的事实。哈，你们认识我身后这尊菩萨吗？ 我知道，是地藏王菩萨。师父说过，地藏菩萨在久远以前就发下大愿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 对，呵呵，他就是发广大愿，要救度地狱众生的地藏菩萨，不仅佛教徒熟知，也为广大民间所礼拜信仰。关于地藏菩萨和地狱景象的描述，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做《玉历宝钞》，里面就详细描述了地藏菩萨的悲怨、地狱的情况和因果业报的关系。 玉历宝钞， 好特别的名字哦。 好，你们想知道吗？ 嗯。 在宋仁宗太平年间，有一位叫做淡痴的修道人，这一天他独自登高游览，在恍惚之间见到一座石碑，碑上以篆书铭刻56个字：大道无为，清净一真，六道众生皆因妄成，缘妄造业，善恶优分，因果不爽，毫厘分明，心念才动，业相已行，人虽不见，神鬼早明，勿谓暗示，果报难遁。忽然他又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朱红色的大门上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写着出生入死四个字。正在观看时，一位青衣使者将他从角门拉进去，来到朱红色的台阶上参拜，拜后退立阶下，原来是十殿阎君带着各鬼判来到殿庭中，向主宰阴司的丰都大帝祝寿。 慈悲的地藏王菩萨发愿救度所有阴间的鬼魂，在与阴司诸神研议后，恩准所有鬼魂在世虽曾犯错，如果真诚忏悔改过，则所有罪业可以从宽抵罪，免于受诸苦刑。此项恩典诸神已经汇集， 奏达玉皇大帝，玉帝降旨，篡其记载于玉历之中，施恩通行下界，克尊奉行。但是此玉历自从颁发本殿以来，未遇到有德行的人可以托付，现在接下的但斥修行者很可以托付于他，红传于世人。既然已找到人，判例请快将玉历与诸神的语录善写成书。 于是玉历便借由但斥道人流传到人间来。后来但斥道人在四川云游时，遇见有缘的弟子悟迷道人，但斥见他向来有劝人行善的心意，就将玉历转授于他，并嘱咐他将玉历尽速传抄行事。悟迷道人听闻师训后跪接此书，但斥随即乘道而去。悟迷道人就秉持师训，不断地抄录玉历赠人，以劝世人悔改罪业，回心向善。 还好有但斥道人和悟迷道人这样有德性的人，才能到阴司将玉历传抄下来。 哦，所以玉历宝钞的内容是真实的咯？ 当然是真实的，世间的善书少有如此好的。此书不但有智慧的人阅读后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醒悟，即使一般人听闻其中的道理，也可以产生更加敬慎的德性，进而忏悔于以往的过错。难得今天因缘具足，也来了这么多人都对这部经典有兴趣。好，就让我们来看看玉历宝钞的内容吧，相信对大家会有很大的利益。教化幽冥界众生的地藏王菩萨，在他圣诞的那天，十殿阎王和冥界的神明都来合掌礼拜祝贺。 我本着慈悲的愿力，要来救度此道的众生，奈何世间的人行善的太少，作恶的多，这个去了那个来，救度无有了期，看看能运用什么方法，使世人深信因果，忏悔罪性，不再造恶，力行诸善事，转心向道，才能建立生死轮回，一方面洗止地狱的业因，另一方面使阴间的众生借着子孙后代所做的功德很快得到超生。 考察世人善少恶多的原因，不外乎由于邪恶二见之故。邪见之人，一种是执着断见的想法，以为人死之后便一切毁灭；一种是执着常见的想法，误解人永远出生为人，畜生永远出生为畜生，因此自私自利，无所忌惮的行恶，或者将其他众生当作是自然的牺牲品，造成弱肉强食、残杀争夺等恶因恶果。恶见之人则为了随顺自己心意，欺昧良心天理，自意而为，倡导许多邪说、教唆盗窃、引诱邪淫，或不信因果、鬼神，引导他人进入错误邪恶之境，障碍他人进入良善之地，造成共业的大灾难。现在我们预计将地狱道中的种种痛苦与恐怖，借着有德行的人引导他进入阴间，亲眼目睹并记载下来， 完成《玉历宝钞》一书，回到人间广为宣扬，积极地劝化世人。假如有知道过错，诚心忏悔，发誓永不再犯，力行向善的人， 准予从宽量罪，减少刑罚， 或功过相抵，免予罪行。如有兼善天下，推广教化的人，即使曾犯恶行，也将化解前罪，抵免罪行。若仍与有善功，自然很快地获得福报。若能进一步皈依，恭敬佛、法、僧三宝，精勤地修持，则每日24小时中，诸佛菩萨必慈加护佑，护法善神亦必守护，在世时不受祸害侵犯，寿终必往生极乐净土。 就这么做，就这么做，善哉善哉。 在8月初3这天，十殿阎王与冥界诸神又将所拟好的奏议奏成玉皇大帝。 很好很好，往后各位神明要仔细鉴察，假如有人发誓愿意改过向善，在生时忏悔改正一件过错，不再触犯，准予赎去两个罪行。假如忏悔改过例行不犯，多达5件，所有的罪行一概予以赦免，男子必定投生福德之地，妇女可以转为男身。如能改过向善超过5件的话，还可准其替祖先修福，超度眷属的亡灵，脱离苦恼。你们快快将所奏的各条律法编纂记载于玉历上，通行下界的城隍神、土地神、门神、灶神、众神鬼等之道，诚敬遵守此旨，一律谨慎严格的奉行。 以上呢，这就是玉历宝钞的缘起。 原来十殿阎王与冥界诸神都跟菩萨一样慈悲，都是为我们着想，要我们向善的啊。 可是时间过了这么久，玉历宝钞记载的方法还有效吗？ 玉皇大帝与冥界诸神的慈悲，就像地藏菩萨的愿力一样，是无穷无尽的。 那我以后如果犯错，是不是赶快忏悔就没事了？ 千万不可以心存这样的念头。经典上也说了，明知故犯是不可被原谅，而且要加重刑罚的哦。大家除了忏悔，更要行善来提升自己的生命，这样才可以脱离轮回苦海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地狱各殿的情景与刑罚的因由。